贵夫人看了他一眼，道： 小猛回来了，你不是去参加聚会了吗？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早知道你要回来，我就让厨房给你备点醒酒汤了，你肯定喝了不少吧。 贵夫人看似好心地说道。雷蒙的眉头皱了皱，睨了女人一眼，没搭理她的话，转而看向那个中年男人。 小叔，爷爷在医院也不知道吃了没，你倒是吃得下。 你连酒都喝得下，我们有什么吃不下的？ 答话的不是那个被雷蒙称作小叔的男人，而是刚刚被他无视的贵妇。 哼，我是个纨绔，难道小叔你也是？ 雷蒙不轻不重地说了一句，伸手直接掀了餐桌，残羹剩饭洒了中年夫妇一身。 小混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 雷蒙，你…… 雷蒙不理会两人的愤怒，转身上了楼。雷老的书房在这栋别墅二层最里面的房间，平时除了雷老自己，就只有雷蒙可以进入。他推开书房的门，用面部识别了系统解了这墙体上的锁，看到雷老说的那个小箱子，雷蒙没有犹豫，拿上箱子后直接转身下楼。路过餐厅的时候，还能听到中年夫妻的咒骂声： 这小混蛋，当年怎么没有跟他爸妈一块死了？我们养了他十年，整整十年，你看看他到现在都不肯叫我一声婶婶，他根本就不把我当成雷家的人。 好了好了，你管他做什么，老家伙要不行了，雷氏迟早是你我的，你以后想怎么对他都行。 说的也是，那你还不让我骂他两句？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小子的性子，这个时候去招惹他，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？ 切，我看未必，他以前是仗着有老爷子撑腰才敢恨，现在老爷子不行了，有几个人会给他面子？就凭他还能闹出个天去了？ 哎，还是媳妇儿说的对，但你别忘了股份书还在他手上。 哎呀，你笨啊，那些股东还能听一个毛头小子的话？你随便。 压低的声音，雷蒙没能够再继续听清，转而看到刚刚叫他的佣人。他目光冷了冷，盯着佣人说道： 听到什么？ 没，我什么也没听到。 哼，那样最好。 雷蒙的声音冷得没有温度，目光更是沾染着戾气。他不想再耽误时间，转身离开别墅。等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是早上八点了。雷老爷子正在吃饭，护士喂他喝粥。他好像没什么胃口，一口粥好半天也没有咽下去。雷蒙上前从护士手里接过粥碗。 我来吧。 小护士看到是他，脸上染上了一抹红晕，往后让了让，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 雷少，老爷子今天的精神还不错，一会儿吃完粥你记得叫我过来帮他服药。 嗯， 还是算了，我就等在这里好了，也能跟你说说话。 雷蒙侧头看了他一眼，毫不留情地说道： 不用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 小护士的脸直接就垮了，真没有见过这么直男的人。不过 我好 man 哦，可我喜欢的怎么办？ 小护士出去之后，吃粥的老人叹了一口气： 小猛啊，你这样可不行，这样会找不到媳妇儿的。 爷爷，你孙子我这么帅，还怕找不到儿媳妇儿啊？ 雷猛扬起脸，璀璨地笑了笑，完全不同于刚刚的冷漠。 说的也是，我让你拿的东西带来了没？ 语气这般自然的转换丝毫不违和，他爷爷就是他爷爷，做事从来不给他心理准备。雷猛从背包里翻出带过来的小箱子，老人接过去还没有打开，手一软，整个人歪靠到枕头上。 爷爷，爷爷！ 雷蒙眼神深沉，声音都劈了叉，手发着抖，慢慢地挪到了老人的鼻子下面。咚的一声，雷蒙一屁股跌坐到地上，双手无力地垂下，他仰着头看着病床上似乎是睡着了的老人。 爷爷，您别逗小萌好不好？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玩，一点都不好玩。 雷猛泪流满面，眼睛发红，嘴里不断地说着什么，说了很久，久到他不得不意识到老人是真的再也不会睁开眼睛看他一眼了，他才狼狈地从地上站起来，目光扫到老人手上带锁的箱子，他伸手拿过来扔回到包里，按响了医院的护士铃。从病房出来之后，雷猛没有再掉一滴眼泪。雷老的葬礼是他亲自操办的，直到接过装着雷老的骨灰盒，雷猛才意识到人是真的没了。从此以后，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他自己了。雷红是在老人下葬的那一天才出现的，他红光满面，中气十足，走进葬礼现场，直直地跪到老人的遗像前，就开始哭，悲切痛人，哀嚎连天。雷猛全程冷着脸看着他，径直走到他面前说道： 小叔，爷爷生前喜欢安静，你要是真伤心就去外面哭吧，那里宾客们一样听得到。 雷红没有半点泪紫的脸一僵，抬起头瞪着他说道： 小兔崽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爸没了，你哭还不让我哭？ 我没说不让你哭。来人，给雷二少准备个软椅摆到门口去，让他好好静静笑。 有佣人上前端来椅子，前来凭吊的宾客也奇怪地看着这叔侄俩人。雷红的脸上挂不住，直起身老老实实地站到灵位前，不再作妖。雷蒙也没有心情管他，苍白憔悴的脸上悲痛的情绪根本就不是装出来的，与雷红的红光满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凭吊的宾客上前致礼，他便弯身回礼。雷老在圈子里的人缘极好，前来凭吊的宾客自然也是很多，没有十分钟，雷红便不耐烦了： 小猛啊，叔叔年纪大了，加上忧思过重，身体实在吃不消。 雷猛斜睨了他一眼，冷漠地打断了他的话： 你想走随时可以走，不用解释那么多。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我是身体吃不消，不是没孝心。 我也没说小叔没孝心啊。 雷蒙咬中了孝心两个字儿，完后不再多看雷红一眼，双腿站得笔直，伸弯腰给前面的宾客回礼。秦锦城就是这个时候来的，他一身黑色的西装，外面套了一件同样黑色的薄大衣，大衣的肩头还沾了少许的水珠。下雨了，雷猛记得十年前他父母下葬的那一天也是一个大雨天。他看着眼前的男人，男人也看着他，突然男人朝他走近了一步，伸手搭在他的肩头。他听见男人跟他说： 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。 雷猛心里觉得很伤心，从来没有过的伤心。 他抬头平视着眼前的男人，张了张嘴。 我知道，谢谢。 男人的手很有力，可能是觉得他可怜，所以才安慰似的在他肩头捏了捏，有点痛，却让他又有了站下去的力气。男人走到了老人的遗像前，弯了弯腰，雷蒙立马也对他弯了弯腰。男人抬起头的时候，目光往他这边看了一眼，雷蒙的嘴角冷漠地勾了一下，雷红立马是哼了一声， 小兔崽子，少他妈在这个时候勾引人，雷家的脸都快被你丢光了。 你要觉得丢人，大可不必站在这儿。 雷猛的声音夹杂着不耐烦的戾气，他对这个男人快要忍到极限了。秦锦城的眉头皱了皱，深不见底的眼睛又冷又沉扫到雷红身上的时候，男人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